让谁先去探一下地形。这是张新杰下意识产生的第一个念头，但是很快就打消了。霸图论纸面实力确实应该比星星要强，但是此时正面对抗，脱战一人以四敌五，未免还是有些拖大。即便以现在的对抗形势来说，抽掉一人问题似乎不大，但是现在是现在，真抽走一人，星星肯定也会针对多打少五对四的情况进行调整，对面的叶修那可不是吃闲饭的人，不能少人，只能从眼下解决。罗辑真有那种才能吗？张新杰的视角停留在媚光身上时，忍不住又要想到这儿。虽然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所谓的一眼看穿地形是星星放的烟雾弹，不可信，但是毕竟没有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。对于张新杰这种性格，这终究是个心理上的负担。他甚至猜到这或许就是星星希望达到的目的，但是没办法，他无法克制自己。他不是多疑，只是对于自己没有确凿把握的东西，总会预设成现实去制定计划。地形坍塌也只是张新杰预设的现实之一而已，或许不是这样，或许只是那个地形有什么值得星星充分利用加强战斗力的地方，这些种种张新杰都有预设。加强防备，继续以稳固的姿态正面对抗，一般的情况或许可行，但若又真是地形坍塌那样的陷阱呢？看来只有不往星星预期的路线走才是最最稳妥的方案。张新杰细心盘算之后，终于做出决定，加强攻势。霸图频道里新的指示下来了。作为张新杰多年搭档的韩文清，领会意图最快，也第一个开始付诸行动。刚刚一拳逼退韩嫣柔的大漠孤烟抢不上前，接着就又起一脚，韩嫣柔战矛落下，将这一脚攻击招架，另侧居木笑的千机伞抖成战矛，暗搓搓的一个圆武棍捞了过去，云身双虎掌，大漠孤烟一拧身，竟从居木笑的千机伞边极快速的溜了过去，跟着双虎掌出，一掌拍向居木笑，另一掌拍出却是防备着韩嫣柔上前。君莫笑后跳闪避，韩嫣柔横拉一步绕过这掌锋芒，再滑步向前，龙牙递出，韩文清不闪不挡，一个冲拳打出，大漠孤烟疾步前冲，用拉开距离的方式闪避这记龙牙，同时出拳继续抢攻君莫笑。但叶修也早在后跳避开双虎掌时就已经抢出技能反攻，出手的也是一记龙牙，正对上了大漠孤烟这记冲拳，双方角色都是一阵技能判定，谁也没能胜过谁，势均力敌。加强攻势这四字不是一个强化状态，不是一说出来战队的战斗力就会陡然上升一个台阶，加强攻势是需要选手进行节奏上的调整来实现的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将攻守平衡进一步的向攻击端调整，以牺牲防守为代价争取更多的攻击权。再说的直白一点，会出现较多卖血的状况，原本或会选择防御闪避的状况，在需要加强攻势的情况下，就会以不中断自己的攻势为首要前提，多承担一些伤害也无所谓。大漠孤烟此时这记冲拳看似没有卖血，但却已是这种方针下的决断。冲拳首要目的是抢攻君莫笑，闪避韩嫣柔的龙牙只是顺势为之，这倒也可说是韩文清丰富战斗经验的体现，即便是卖血作战也尽可能的兼顾两端，减少损失。不过龙牙不中，接下来的攻击韩文清却再不能幸免。韩嫣柔龙牙后抢出连突，二段刺激准确命中大漠孤烟，与此同时一枚手雷却正飘到他面前，轰然爆开，韩嫣柔被弹向一侧，连忙翻滚抵化冲击力，林静年的冷暗雷正朝这端冲来，结果半途一道黑影窜出，灵猫急速扑向冷暗雷，团队战环环相扣，韩文清这一加紧攻势，霸图全队跟着他的节奏攻势骤紧， 星心方面为应对这突然的抢攻，顿时更多地落入了消化霸图攻势的防守姿态。张新杰顿时也更忙碌了，一边要小心审视场上的局面，同时这种加强攻势的脉血战斗对于他这个治疗也是个考验。作为后勤最大的保障，这种情况下治疗一旦跟不上，很有可能让星心趁势找到突破口。小恢复术、大治愈术、专注、神佑之光、精神启示、神圣之火，圣洁的白光富有韵律地从十不转手中逆光的十字星上流转出去，荣耀第一牧师绝不是随随便便说说而已。此时这种混乱复杂多变的战局中，这牧师竟然成了场上最引人关注的那一个。而表现牧师的发挥，荣耀转播最惯用的伎俩就是放出该队全员的血线。此时霸图五人的血线就被列在了一起，像是五个音符一样富有韵律的上下跳动着，构成一曲和谐的乐章。而他的演奏者呢，配合着这斜线乐章，石不转也被给予了放大的特写镜头。他此时的姿态可完全不如他奏的乐章那么优雅，石不转赫然是在炮火丛中穿梭着，洁白的牧师长袍都已经时不时的翻滚闪避，被染得乌七八糟了。霸图在加强攻势，这一点星心又怎会察觉不到？而这种情况下干扰对手治疗，是对脉血强攻的釜底抽薪。星星很清楚这一点，但是霸图也明白，所以像韩嫣柔这种贴身战斗的战斗法师，那连十不转身遭十个身位格的距离都休想接近。但是星星队中容易阻挠的近战攻击手也就这么一位了。苏沐橙的沐雨成风远远地游离在战场外，霸图战队的三个全系角色连他的边儿都摸不着，也只有张家乐的百花缭乱可以对他进行一些干扰，而这干扰在此时也极其有限。百花缭乱之前的战斗中多次爆发光影，消耗庞大，此时需要适当慎重，不能再不间断地维持光影，而直接对射却有射程上的不如。况且需要张家乐应对的还不只是苏沐橙，美光的四兽流中小飞龙和雷鹰两个都是飞行种，要三个全系去对付，自然远不如他这个远程火力来的方便。这两只也是张家乐应对的对象。再然后，叶修军魔校那忽近忽远、冷不丁的阴枪才是最恶心人、最讨厌的。你理他，他就一副专注近战100年的架势；你稍有疏忽，他就钻着空子朝那端时不转来一枪，打断治疗吟唱。多方位多层次的针对石不转的打断干扰，险些带乱霸图的强攻节奏，险些将霸图打回防守端。而在最险要的时刻，霸图战队正副队长异口同声的指示让霸图保持了节奏， 保持攻势，保持攻势。 韩文清、张新杰两个人在频道里一模一样的说辞。于是霸图继续攻击施压，以此牵制星星的自由，对张新杰没有过分去保护，如此一来攻击节奏是保持住了，但张新杰免不了需要自己应对一些攻击干扰。闪避、卖血、石不转就是这样直面攻击，却还是保持着他应有的治疗节奏。角色所面临的艰难局面与生命乐章的和谐稳定，两组画面形成强烈的反差，更让人深刻意识到了张新杰的实力。攻击锐不可挡，防守只靠张新杰一人就可以支撑到这种程度，这样的霸图怎能不胜？赢了，霸图赢了。因为星心没有办法击败张新杰，无数人都是这样认为的。现场的霸图粉已经开始发起胜利的欢呼。七彩拳的地形威胁，先看看星心能不能支撑到那儿，支撑到那儿时还会剩几人吧？他有什么办法？职业选手群里在讨论这个问题，他们看比赛的习惯就是代入思考，将自己放到优势的位置上，怎样才能做得更好？将自己放到劣势的位置上，怎样才能扳回局面？群里开始了唇枪舌战，有人提出思想，有人就去拆解， 大家已经开始口头模拟这一战。 是孤注一掷的时候了。 结论来自于微藏的王杰西。孤注一掷当然指的是星心，霸图只要维持现状不失误就可以获胜，星心必须做些什么才能挽回局面。打断张新杰的治疗是关键，这是所有人的共识。在眼下看来，只有破坏了张新杰的治疗，才有可能对霸图全盘产生深远的影响。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很难，打断一次两次的治疗施法这种事儿，星星也不是从头到尾都没有做到过。只是这还不够，一次两次的打断不至于就彻底乱了节奏，而眼下星星需要完全限制住张新杰和他的十不转才行。强攻，这种时候星星所剩的手段似乎只有这样，不是强攻霸图，而是强攻张新杰的十不转这一个点。星星会从哪里率先开始呢？职业选手都在关注着这一点，他们可不认为由叶修坐镇的星星战队会就这样被霸图击败，他们肯定会挣扎，就是死也要撕下霸图三分肉。韩烟柔，镜头突然一转，交给了韩烟柔。豪龙破军，魔法斗气毛巾汇聚，韩烟柔提毛就要强冲，近战压迫，冲开空档吗？但是霸图已经有人迎上，长河落日，霸皇拳，毛羽拳，这组交锋多年的对抗在两队新人中延续着。豪龙破军对上霸皇拳，略强，却远远不够完全击溃对手。长河落日身形踉跄着，韩烟柔豪龙破军的冲势却也立即止住。但就在长河落日踉跄失位的空档，一个身影已经箭步冲出。君莫笑，湖光闪，身影划出一抹光亮，就要从这里闪过，但是侧里突然伸出一只手臂，蓝山虎。流氓中介技能足以拦下湖光闪的判定。叶修想抢着空当突破，却不知有多少人从头到尾就从来不会放松对他的监视。君莫笑急停，林静年已是尽全力卡在避无可避的瞬间了，却不想叶修竟然还能制造急停。这是早就意料到突破会被拦截吗？林静年根本顾不上去看叶修接下来的举动，见招拆招。他知道自己无论反应还是操作都会稍逊叶修一筹，所以他决定抢占先机。拧身，双月牙，双拳挥出，装在手背上的一叶八荒瞬时将所有可做突破的空当撕碎。还能怎样？林静言视角偏过，就看到君莫笑双手正在动作，结印影分身术。又是影分身术，不过远了点吧。霸图如果连叶修的这一手段都没有提防到的话，什么十年经验、九年经验、八年经验的恐怕就要通通落为笑柄了。他们无法保证让君莫笑施展不出影分身术，毕竟这个人法结印超快，而且人法结印时可以随意行动，打断着实困难。他们阻止不了影分身术，但是至少可以将君莫笑逼在一定的距离以外。于是影分身被冷暗雷击碎了，真身传出，但是距离十不转尚有三个身位格的距离，这已经是影分身术可以做出的极限。于是再然后就看到十不转身前一个身位格，一枚手雷落下。还能有移动可以抢在这手雷前吗？闪烁突刺，这招和韩文清单挑的时候霸图已经看过了，知道今天的君莫笑会这一技能，但是闪烁突刺瞬间跨出的也只是一个身位格，此时距离手雷两步，多出一步那可就是两种状况了。已经没有任何技能能抢出叶修需要的位置了，手雷炸开，爆苏式，强大的气流立即将叶修掀飞，哪儿来的回哪儿去。但是还未到终点，就已有一个身影跳起半空中接待君莫笑，猛虎乱舞。韩文清直接就上了大招，大漠孤烟拳脚从空中就开始飞舞，空中的君莫笑竟然也有应对，两人从空中打到地上，猛虎乱舞的紧逼之下，君莫笑只能不住的倒退，韩文清只专注于此，不再理会其他。对于叶修这样极度危险的恐怖分子，专门派出一人盯防是完全值得的。 叶修都已被限制，星星还有什么？苏沐橙的远程火力太远，对张新杰的压力不足够，所以苏沐橙已经尝试压上，若将石不转纳入他的火力线，那强大密集的火力足以完全压制住石不转的治疗，但是距离到这种程度却早已进入百花缭乱的攻击射程，各种效果弹药的威胁下，哪里还能构建完美的火力线？稳定炮架，苏沐橙赫然再使这一大招，但是职业群的选手们看到苏沐橙使了这手，却都保留了意见。稳固炮架固然是可以不受干扰强攻目标，但问题是稳定炮架也限制了自身移动。沐雨成风要攻击目标是石不转，而限制干扰他的是百花缭乱，石不转此时完全可以走位拉开距离，沐雨成风想维持攻击就得移动跟上，稳定炮架那能起到什么作用啊？这又不是要和百花缭乱对射。张新杰果然如大家所预料的，一看沐雨成风架起稳定炮架，立即全速移动拉开距离，但是没几步后，身前地上突然泛光，魔力流动，竟是有召唤阵在凝聚。职业选手们顿时都是眼前一亮，原来星星的布置是在这儿吗？沐雨成风的火力紧逼，最终是将石不转送进召唤兽孔中。镜头在这时当然要交给美光了，只见他紧贴一旁山壁，尽可能的不引人注意，悄然挥舞着手中的魔杖。但是霸兔其实从来都没有忽略过他的存在，只看媚光的四兽流，从来就没有四兽齐聚在场过，就可以知道这一点。霸兔一直防着四兽流最可怕的大招兽王四元素阵呢。眼下也是如此，场上只有三兽，雷鹰、小火龙、灵猫全在围绕着冷暗雷战斗，若不是如此，林静言的冷暗雷早冲上前将媚光或是小手冰凉其中之一拿下了。这两个角色一直处在星星的掩护中，但在星星开始强攻后，却也无暇再多顾及他俩。此时林静言的冷暗雷正跃起半空，一爪拍向空中的雷鹰，和召唤兽战斗那是治标不治本，此时林静言也正想快些摆脱这三只召唤兽，直接向他们的主人发动攻击，结果这一爪扫下，空中的雷鹰突然就化成一抹电光不见了。命中，林静言知道不是，这种变化是召唤兽的时间生命到了，也或者是召唤兽重新召唤以新换旧了。一声鹰啸自身侧传来，林静言转过视角一看，就见石不转身前的召唤阵中一只崭新的雷鹰飞出，一口一个炸雷已朝石不转落去。石不转闪身避过，但第二个召唤阵已经在他的身旁开始凝聚，还在冷暗雷身旁的小飞龙和灵猫也不再理会他，立即就要朝着石不转那儿冲去。林静言身边再没压力，但是心下却是一凛，这两只过去，那边有新召雷鹰，目前在召唤的肯定是槟榔，四兽即将齐聚，无论如何自己必须在这里拦下一只。冷暗雷拧身一爪，但灵猫敏捷灵活，竟然从爪上越过。林静言也不去和他过多纠缠，灵猫本就是四兽中最难攻击命中的一个，键盘轻点，冷暗雷此时跃起半空，手一探，却正好拿住了小飞龙的尾巴，双手擒上一甩抛头，小飞龙被尽可能的远扔，而后强力袭击。冷暗雷向着媚光飞速冲来，这时即使击杀小飞龙也根本不能解决问题，扔远反倒是最聪明的做法。槟榔已从召唤阵中走出，石不转呢？石不转干脆是挥舞着手中逆光的十字星，和槟榔开始了肉搏。十字军审判，今天的石不转偏就学了这么一个攻击大招，似乎拿出来和召唤兽周旋一下倒也显得足够。第三个召唤阵起，罗吉果然准备重新召唤小飞龙，但是此时冷暗雷已尽，抬手就是一记板砖飞出，一道人影冲出将砖拦下，安文义用小手冰凉的身体拦下了这记会打断媚光施法的攻击。小飞龙的重新召唤已经无法阻止，但是兽王四元素阵却别想施展， 林静言已经有足够的时间让冷暗雷冲到美光面前，小手冰凉，一耳光抽开。团队战中总被当作攻击重点的治疗，此时都不被林静言理会了。美光，只有美光，此时场上还能制造杀招的只有他。兽王四元，美光已经摇起了魔杖，四兽似乎已经听到了主人的召唤，相互之间已经流转起了元素之力，四色重叠，正代表着光暗冰火四元素的魔力。但是只一圈连接起的四色光圈突然碎开打断，一记锁喉，冷暗雷捏住了美光的脖子，将他按在了山壁上，兽王四元素阵被彻底打断了。完了，职业选手群里一片沉默，倒不是说他们心里都在期待着星星，他们只是单纯的期待着比赛出现更多精彩的转折罢了。此时石不转身边固然已有四只召唤兽，但石不转施展十字军审判已经保护了自己一会儿，而后又施展了天使之翼悬于半空，大大降低了冰狼、灵猫这两只地面召唤兽的攻击效率。再然后张家乐的百花缭乱给予了一些火力支援，冰弹打小火龙属性相克，射杀那就是转眼的事儿。没有操作指挥的四手围攻对于职业级来说应对不难，所以此时的职业选手们都已经不把这当作是什么致命威胁了。张新杰的十不转天使之翼后都已经开始治疗援护其他人，可见一斑。胜负已定，就连职业群也已经再无意见了。镜头就在此时将特写交给了叶修的君莫笑，配的是潘林和李一博两个倒刺一般的沉痛。 白手起家，以一己之力组起一支战队的叶修，闯过了挑战赛，杀进了季后赛，从半决赛中和霸图进行了三场大战，我想呢，这就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了。 是的，即使最终没能闯入决赛，没能得到冠军，但是这依旧是史无前例的事儿。而且随着联盟的持续发展呢，我想以后恐怕也很难有人还可以做到这一点。叶修会以这样的方式再一次被载入联盟史册。 而且他所组建的这支战队会拥有无限的前景，队中的每一位新人都已经让我们见识到了他们的不凡，他们还会成长和星星这支队伍一起。 他们虽败犹荣，虽败犹荣。 两人说够开始默哀，场上大漠孤烟也正一拳挥向君莫笑，这一拳要是正好把君莫笑轰杀，配上这段解说词可就太完美了。潘林和李一博两人这时不约而同就这样想了起来，可一看君莫笑此时生命还真不少，两人竟不住遗憾起来。其实这一拳别说秒杀，想命中都不太可能，但是君莫笑手中的千机伞一扬，竟然没能架开这一拳。韩文清一愣，这么恶心的失误不至于发生在叶修身上吧？他的心里忽然不安起来。拳中，拳影中魔力似被击碎，绽放的好似一朵花，与此同时传出的是一声猫叫，浑身漆黑的灵猫被大漠孤烟这一拳轰得卷成一团飞出。什么情况？特写镜头下所有人看得都无比清楚，君莫笑变成了一只灵猫。荣耀里可没有变形术，能制造出这样变化的只有一种可能，召唤师技能换位。 我操，灵猫是他妈君莫笑召唤的？ 职业选手群里已经骂声一片了。君莫笑却已经出现在石不转的身后。 哼，天使之翼啊，撂瞎了。 叶修赞叹着，刺客技能舍命一击。 操，哪来的舍命一击啊？暗夜系的形态两种吧，两种暗夜技能都出现过了吧？ 职业选手群里又在骂。